北京的声音，北京新闻广播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北京的声音节目，请听徐徐道来话北京，由北京交通广播推荐。 日下帝烟幽州城，历史残篇老北京，有八大杂院， 胡同深处藏着宅门大院的精气神， 有前铺住东南房， 人文古迹透着厚道有面的北京 话。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徐德亮。 听徐德亮，徐徐道来，话北京。 大杂院里头，老北京。以乾隆中叶为分水岭，刘墉一生泾渭分明的分为前后两个时期。这两个时期刘墉的表现是判若两人，这在历史上已经有所公论了。那他这两个时期到底都做了什么呢？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徐德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儿的徐徐道来话北京。那么今天呢，我的长篇单口相声《君臣斗智》将继续在咱们徐徐道来话北京节目中独家首播。那么今天我们要说的是第16回打赌击掌的下半部分，以后呢，还是每逢周六日，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这段长篇的单口相声。刘墉的前一时期呀，是他生命的黄金时期，主要在地方为官，啊，学政、知府、道员、按察使、巡抚，涉级而上。虽然步履蹒跚啊，但是还是一步一步的攀登，执着有为，刚正果敢。尤其他在江宁知府这个任上，抗总督、斗权贵、破奇案、查民情，很得人心，并且呢，他严拒官场的旧习，不遗余力的搜查禁毁书籍，啊，推动文字狱案，挺激进的这么一人。可等乾隆47年以后呢，刘墉主要在中央为官，历任各部的尚书，升职协办大学士、副宰相。这会儿啊，他变得很蛮横，变得很模棱，啊，模棱两可，甚至像狐狸一样藏起自己的尾巴。所以呢，这刘墉啊，哎，越当这官越油。这是刘墉的一生啊，很不一样的两个时期。但是在民间传说中，刘墉这个机智幽默一直为人称道。那么有很多的民间传说呀，挺有意思。我给您啊再说一个，说刘墉下棋下得很不错，尤其围棋下得好。对此呢，乾隆是早有耳闻，只是没有机会啊跟着刘墉过过招。在一次宫廷酒宴之后，乾隆是棋瘾大发呀，向刘墉挑战，说刘墉，都说你棋艺高强，朕一直没有机会和你对弈，今儿个陪朕对弈一局怎么样啊？刘墉赶紧谦虚啊，哎呀，您可过奖，臣对围棋呀，就是爱好，哪有什么棋艺高超不高超的，皇上您要愿意呢，臣作陪啊，您让您高兴高兴。哎呀，这又何必自谦呢，来来来啊，咱们下下试试。再者说了，下棋又不是说一定要决个胜负高低，何必过于认真呢？这乾隆呢，因为没跟刘墉下过棋，估计自己啊不一定是刘墉的对手，哎，故意说的轻松点，为自己留个台阶，找个后路。这棋盘两边啊，乾隆跟刘墉是相视而坐。乾隆呢拿黑子儿，刘墉呢拿白子儿，啊，黑先白后啊，两个人下了一个时辰，俩钟头，大概一算这目啊还是差不多，但是从情绪上看刘墉很镇定，可乾隆呢就有点浮躁了。旁边几个看棋的大臣啊和这小太监一看，乾隆啊一出现败相了， 给刘墉使点眼色，那意思你可让皇上得啊，得有点面子呀。可刘墉呢，他一心一意的下棋，根本就没注意到。皇上一边下棋一边喝茶一边摸脑袋，什么意思？他要输啊，心想刘墉确实棋艺很高啊。和珅别看和珅下的不怎么样，但是他对皇上的一举一动啊，真的是很观察的细致。一瞧皇上要输，呵，心说刘墉你太不会办事了，你这给皇上留点面子多好。嗯，他呢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坐下，到刘墉身后有时候还蹭一下啊，那意思你手下的你留点情。刘墉啊心里明白，但是那意思还下棋无所谓，装不知道。结果和珅真有办法啊，一看皇上要喝茶，赶紧让小太监倒一杯新茶，双手奉上，刚把茶递过来，右脚向后一滑，啊吧唧，整个身子趴棋盘上了。那您想这棋这就和棋呗，根本就看不出什么是什么棋来了。和珅赶紧起来，哎呦，皇上您饶命啊，这个臣该万死，臣这失仪之罪。皇上说别失什么仪呀， 啊挺好的，只不过你扫了我的棋性，嗯啊，别这么毛毛糙糙的。为什么？乾隆盼着有人赶紧给，别让自个儿输个刘墉啊。刘墉啊这会儿站着不动，他明白和珅的意思，更明白乾隆的这个话外之音啊，赶紧啊附和着皇上，哎呀，这个何大人，您真是帮忙了啊，眼看我要输了，您这么一忙活啊，这成了和棋了啊，改日我请您喝顿好酒啊。乾隆呢哎，在旁边，哎，对，就是你马上就输，我马上就赢啊！刘墉心说你太不够意思了你啊！但是和珅呢，哎，就利用这种小手段，在乾隆的心里等于是又上了一个台阶儿。 来吧，您就再听哦，北京城里头您老看看，天坛地坛白云观，西山景山万寿山，北海故宫博物院，这不东四西单鼓楼前，高粱赶水把老龙王来撵， 听徐德亮徐徐道来话北京。 北京的故事 说过了，流传在民间的一个关于刘墉的传说，那么又要听我的单口相声君臣斗了。今天是第16回打赌击掌的下半部分。这刘墉啊，您别看那么大学问，就一点不好，怎么有点人来疯，以疯撒邪，哎，有点借酒撒疯的意思，话呛起来了，绝不退缩。斗虫啊，怎么着，喝中堂我不敢参，我们父子两代为官，都是御史言官，谁我不敢参啊？您说吧，甭管是亲王郡王卑子卑勒满朝文武头品大员封疆大吏，你说吧，你提个名我就敢参。我提个名您就敢参。哎，对了，和珅心里暗笑啊，行，罗锅这今儿你要倒霉，我再砸瓷实点，就跟那夯土夯地基似的，我再砸瓷实点。嗯，刘中堂，别啊，闹什么呀，这不是开玩笑吗？还是真让我提个人您参啊，那不是伤了大家同僚的和气了吗？再者说我提出一个人来您真不敢参，您说说把您撅了我脸上也不好看呢啊，散了散了，不提了不提了。和珅越怎么说刘墉越不干呀， 啊不行，和中堂您说，嗯，您说逮谁我能参谁，您提个名我就敢参。嘿嘿，刘中堂，哎，那我要说出来，唐比方说您要是不敢参怎么办？不敢参，不敢参，我当场我给你磕头，我拜你为师。好啊，和珅一听，那我说出一个人来，您要敢参，我磕头拜您为师，一言为定。没错，来，咱打赌击掌。过去人讲打赌击掌啊，啪啪啪三击掌，这赌这约会就定下了。哎，可俩人这么一嚷嚷呢，九王爷这不在座上坐着呢吗？ 站起来了，拖着肚子。和珅，刘墉，干嘛呢？这是嚷什么呀？啊，大声喧哗，离着宝座这么近，这要是惊了驾了，是你担着是我担着啊？啊，糊涂，怎么这么不尊品呢？什么叫做不尊品呢？这就是王爷骂人呢，糊涂不尊品，就是你不想想你自己是什么品级的官儿啊，没身份，就这么个意思。这已经是王爷骂的最重的人了。为什么王爷他不能跟啊说相声似的市井无赖似的这么骂街不成？啊，刘墉、和珅，你们嚷什么呀？啊，离金龙宝座这么近啊，把皇上吓得嗝屁着凉喽，你负责我负责呀？啊，王八蛋、兔崽子，不是人，混蛋，滚！那不是王爷，那流氓，那是，对不对？糊涂不尊品，这已经骂人骂得很重了。九王爷一生气一发威呢，刘墉赶紧上前啊，跟王爷回：“您没听见吗？啊，这个我刚一进门啊，何中堂就找我的茬儿，非得说我在家呀啊写折子片也这要参人，是不是？那还问我参文参武，那我就跟他别扭点，我说谁都参。其实我也就那么一说，是不是？啊，各位，我这不是今儿都没参吗？”可现在呢，他呀非得说要说出个人来，他问我敢不敢参，我说了我敢参，他说我不敢参，我说我要不敢参我就拜他为师，他说要敢参他拜我为师，就为这么个事儿，我们俩人啊打赌击掌呢。这哪句话都有用啊，各位。为什么刘墉说这么清楚？刘墉知道和珅不好惹，心黑手狠啊，要真跟他打赌，说出个人来我就参。对了，人和珅说了啊，那参参九王爷，你参吧，皇上的亲兄弟，对不对？这叫骑虎难下了。刘墉也怕这个，现在呢说明白了啊，就是为了让九王爷排解排解，说的这么明白，九王爷啊，闹什么呀？这是朝房，像话吗？参什么参呀？打什么赌啊？你们拿这儿当茶馆啊？啊，都老实点，安静点，等着皇上，看皇上叫谁啊，谁有折本赶紧去，这不就完了吗？可这事儿呢要搁到七王八王身上就完了，九王爷不行啊，喝的那一大肚子里头啊没别的，都是暴躁脾气加上看热闹的心啊，就爱看热闹，爱看枪火，就好瞧打架的，大街上狗打架都能看半个钟头，何况刘墉和珅俩中堂啊。一听这话，舔着大肚子乐了，哈哈哈哈，这一乐，这大肚子忽悠忽悠忽悠直颤悠。我当什么事儿呢？啊，嚷什么呀？打赌啊，感情好，这有意思。来，我给你们做保。刘墉一瞧，您这什么人性啊？您叫啊，还做保？王爷，我们俩人打赌，您一个人做保，您是保刘墉呢，还是保和珅呢？这就紧劲儿的，这就给九王爷台阶儿啊！你要是七王八王，那就这么说了啊！对啊，我一人怎么保俩呀？啊，捣什么乱啊？等着上朝呢，对不对？别嚷嚷，别嚷嚷，这不就过去了吗？九王爷这人好看打架呀，死心眼儿哦，一人保不了俩呀？对，那好办，三位王爷呢，七个八个过来，你们俩保刘墉，我保和珅。真会出主意啊！刘墉一琢磨，呵，这赌打得真瓷实，俩中堂打赌，仨亲王做保，这个不能说了不算了，这个真是挤得到这儿了啊！来来来来，击掌，伸手啪啪啪，来了三击掌，打完掌了，刘墉说了：“何中堂，说吧，你说出一人来，我敢参。你说谁？我不敢参。说，和珅这地方啊。”就得来个蔫损坏，哎，眯缝着眼睛，嘿嘿嘿嘿嘿。刘中堂，刘中堂，不忙，不忙啊！您再想想啊，您别看呀，这个咱们赌也打了呀，哎，掌也击了。您现在要是一拨了脑袋说不算，我和珅绝不强求。刘墉说：“废话。”君子一言，快马一鞭，说了就得算。你说吧，赶紧说。我要不敢参，当场磕头拜你为师， 嗯，可有一样，我要赶餐，您可得磕头拜我为师。哎呀，行行行行行行，别嚷嚷哈。那要这样，我就说了，说呀，哎，我说这人呢，不是外人，您也认识，就是现而今啊，已经在太和殿升了宝座，驾座九五，当今的万岁乾隆爷。您敢参吗？刘墉这小辫儿嘣就支棱起来了，呵，心说和珅你太损了。那位说了，和珅这么损，刘墉怕他不怕啊？参皇上，刘墉不是有学问吗？不怕。那这相声您说，我不敢说。参皇上谁敢说不怕呀？多大能耐，多大学问，你也不敢参皇上去。嗯，见皇上都得手捧朝珠，双手捧朝珠，低头看二钮，就看第二个纽扣这儿。哎，皇上让你站站，皇上让你跪跪，坐都得拿屁股边坐那凳子沿儿。好，你敢抬头看皇上，那都叫仰面视君，有意刺王杀驾，那就活不了。你跟皇上说句横话，皇上一拍那龙胆，你就死了。您上殿参皇上，好家伙，这叫上殿谤君呐、啊！以小犯上，知法犯法，灭门九族，这多大罪名啊！慢说他了，他爸爸刘统勋的墓都得让皇上给刨了，那骨灰都得抓出来抓出瓤烟啊，能不害怕吗？但刘墉这点好，害怕是害怕，心里害怕，脸上可一点没露出来。他听完了和珅的话，故作镇静。何中堂，哎，我以为你要说谁呢？哦，你说的感情是当今万岁我主皇爷乾隆皇上啊，敢参吗？你说晚了，头半个月我就憋着参他呢。啊，我还说晚了。呵，和珅说，你这是真行，你头半个月憋着参皇上，那你怎么没参呢？为什么没参呢？啊，刚才咱不说了吗？嗯，我这不是把这茬给忘了吗？今儿你一提醒，嗯，那就是今天了。对了，好，就今儿参。我告诉你，我今儿要不参，明天参下来我都拜你为师。这句话出来，朝房里有一秒钟的鸦雀无声的时间，然后马上，干嘛呢？这是文武百官没有一个不说话的，纷纷交头接耳。我说年兄啊，怎么着？年底罗锅要倒霉呀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您想想，参皇上，哎呦，上殿谤君，以小犯上，知法犯法，灭门九族，刨坟掘墓，挫骨扬灰，这不要了命了吗？你想他能那么傻，当那么大官啊？参皇上玩去，吃的谁家的俸禄啊？哎，顶多就是待会儿一个哈哈笑，哎，顶多给和珅磕个头，拜他为师就完了。刚才这不击了掌？是啊，击了掌了，不是说不敢参磕头吗？哎，归齐磕个头不就完了吗？对不对？大家伙儿啊，一通嘀咕，议论纷纷。刘墉这个人呢，还有个毛病，他是以风撒邪，哎，就跟喝酒的人似的，借酒折脸儿。一瞧大伙儿这样，更来劲儿了。哎，诸位年兄年弟，他冲着各位，诸位年兄年弟，底下哗全安静了。大家伙儿别吵，别嚷嚷，嗯，这有什么呀？没见过呀，大家伙说没见过，没见过敢参皇上的，参皇上有什么了不起的呀？不就是参皇上吗？啊，小事一段，信吗？我还跟各位说，今儿大家别走，那个折子递上去，办完事儿下来那个，你们也别急着回府，没有折子片的也别急着办事儿啊，大家都别走，今天你们就有个热闹看。现在我就上殿，我参皇上去。我还告诉你们，参完皇上不算完，我进后宫，我参太后。啊， 大家伙一听还要参太后，哎呦，又乱了。刘墉一看，好，这人来疯的劲儿又来了，别吵啊，嚷嚷什么呀？啊，我告诉你们啊，今天只要你们不走，这热闹你们算瞧上了。看见没有，现在上殿啊，我参皇上，参完皇上进后宫参太后，把皇上太后参下来，大家还真别走，今天半夜子时刘墉焚表，我要参玉皇大帝。大家伙说刘郭要疯了，这是啊，还要参玉皇大帝的。旁边有人比较这个聪明，哎，去，别听他的，参玉皇他敢，玉皇大帝怎么参啊？焚表参玉皇啊，再弄张黄表纸，上面写点骂玉皇大帝的话啊，玉皇大帝你不是人啊，你这个强买强卖啊，你不是东西，你随便写点啊，你那个大走进小走出啊，你放高利贷你随便，你写完了把纸一烧，这算参了玉皇了。那玉皇爷有那么灵验吗？烧完了他那嘴就烂了，不能吧？这他敢，有什么不敢的？不，你没听见啊，他那参玉皇前面不还有参皇上参太后呢吗？玉皇他敢参，皇上敢参吗？啊，那玩意儿这现打不赦呀。你上殿跟皇上说，皇上你不是人啊，你大走进小走出啊，你低买高卖，你哄抬物价，你放高利贷，那当时就甭说烂手烂嘴了，是吧？灭门九族，挫骨扬灰，刨坟掘墓，连祖坟都刨了，他敢吗？他绝不敢。大家伙议论纷纷的，嚯，这和珅也不看三位王爷，抬着头梗着脖子一语不发。正在这时候，奏事处太监喊上了，圣上传旨，有本出班早奏，无本卷帘朝散，请假皇宫啊。臣刘墉有本。大家伙一瞧，嚯，真去呀、啊！ 音节跃动，描绘市井风情，声腔抑扬，勾勒精华美景，弹板丝弦，韵律悠扬。听徐德亮演唱《北京小曲》。 大家好，欢迎继续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，我是徐德亮。下边呢就到了北京小曲儿了，今天呀咱们来听一段插曲儿，叫一窝黑啊，这个树叶黑，斯坦如梅，当阳桥上猛张飞啊，等等吧，这很有意思。三弦伴奏是李建书老师，主持人徐德亮和制作人小强，录音师乐乐，感谢您的收听，这里是徐徐道来话北京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